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7月6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雨，最低温度23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对于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八村的村民来说，每天早上到大兴区生态文明教育公园附近遛弯已经成为了习惯。您可能不知道，这座看起来很普通的休闲公园背后还藏着不少故事。 7月4号，记者跟随大兴区交通支队民警来到了位于京台高速兴义路出口处，夜查酒驾等违法行为。 花费上千万购买的房子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碰到了水体发臭的问题。这是近期一位业主吴先生向媒体反映的情况。吴先生说，他最近购买了大兴区亦庄紫禁一号院的高端房产，但是却碰上了小区自来水水体发臭浑浊的烦恼。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对于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八村的村民们来说，每天早上到大兴区生态文明教育公园附近遛弯已经成为了习惯。您可能不知道，这座满园绿树红花、看起来很普通的休闲公园背后还藏了不少的故事。就在几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工业大院，环境脏乱差。原来，如今这个绿树成荫的休闲公园曾经是一处让周边居民和当地政府都十分头疼的工业大院。大院里聚集了大量低端产业和流动人口，光散乱屋的企业就有上百家，包括搅拌站、印刷厂、服装厂、物流大院、小饭馆和小公寓等。当时工业大院脏乱差的帽子一戴就是好多年。 2013年5月，大兴区对这个地块启动了拆除腾退工作，清退散乱屋企业，拆除地上构筑物10万平方米，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工业大院拆灰增绿，开始了向生态休闲公园的涅槃。拆除的建筑垃圾也没有浪费，混凝土被打碎后经过二次粘合变成了公园里的垃圾桶，混凝土大梁稍加修饰以后就成了公园中独具个性的景观小品，废红砖经过整理后也被砌成了美观的景观矮墙。这些废料还成为公园打造海绵公园的最佳原材料，打碎后的混凝土颗粒经过设计铺在地上，成了既美观透水性又好的渗水地面。利用原有洼地铺上碎石而成的旱溪，更是吸收雨水的一把好手。 经过一番化腐朽为神奇的改建，今年4月5号公园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养护园里新种植的绿树，暂时只对团体开放。根据统计，园里有近百种乔木和灌木，比如碧桃、银杏、太阳李、元宝枫，还有玉兰、海棠等等。同时园里也种植了多种花草。公园南侧新凤河蜿蜒流淌，一塘荷花开得正艳，不仅附近居民喜欢来周边遛弯，当地企事业单位也喜欢在这里举行健步走等员工健身活动。这里可以说是大兴区名副其实的生态休闲明珠。 大兴区环保局的负责人介绍说，大兴区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坚持把能源结构调整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4年来，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共削减燃煤锅炉1000多台，通过逐步减少煤炭使用量，逐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未来5年，大兴区将全面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 启动盘各庄、青云店、北脏村等地区拆除腾退工作，完成西红门、黄村、银海等地区拆除腾退任务。 本台消息，7月4号，记者跟随大兴区交通支队民警来到了位于京台高速兴义路出口处，夜查酒驾等违法行为。在现场，记者看到交警将一排排锥桶和警示标志摆放好以后，就开始检查过往车辆。 在夜查开始后仅仅10多分钟，100米外高速匝道上就有一辆金杯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辆金杯车在看到民警后便开始在匝道上倒车，企图逃避检查。民警赶到后发现司机已经弃车逃跑，车上只留下一名老人和一名5、6岁的孩子。民警立即将老人和孩子送到了安全地点，并将涉事车辆脱离了现场。一位交警告诉记者，像这种弃车逃跑的我们经常能够遇到，明知自己喝了酒仍然驾驶机动车，在遇到检查时不顾自己及车上乘客的生命安全弃车逃跑，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条路处在高速路段，如果其他车辆躲避不及，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随后的检查中更是让民警哭笑不得，一辆奇瑞汽车在发现前方有检查时立刻靠边停车，民警赶快跑到现场，发现奇瑞汽车司机替换司机，并且故意遮挡号牌。随后民警将车上的4人带到执法车上进行询问，4人都表示自己没有开车。等到民警将执法记录仪中的影像进行回放以后，奇瑞汽车司机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开的车，因为喝酒害怕被查，所以临时更换了司机。民警告诉记者，这名司机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记12分、驾照暂扣半年以及故意遮挡号牌记12分的处罚。 在当晚的夜查中，共查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3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5人。据了解，大兴区交通支队协同派出所和巡警支队等警力联合执法时，通过不定时、不定路段等方式严厉查处酒驾等违法行为。从2017年5月1号到现在，大兴区交通支队已经查处酒后驾车违法行为140多人次，醉驾80多人次。 大兴区交通支队民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严查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是大兴区常态化的行动，希望广大驾驶员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酒后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避免给自己和家庭以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隐患。 本台消息，花费上千万购买的房子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碰到了水体发臭的问题。这是近期一位业主吴先生向媒体反映的情况。他说，他最近购买了大兴区亦庄紫金1号院的高端房产，但是碰上了小区自来水水体发臭浑浊的烦恼。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是因为入住业主少，水体难以循环，正在为业主更换自来水管道。 7月4号上午，记者来到大兴区紫禁1号院小区时，几名业主正在讨论小区内水体发臭的事情，希望尽快得到解决。居民张先生说，近期他们家以每平方米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紫禁1号院的房子，本以为高端楼盘会带来高档的享受，没想到碰上了自来水有异味、水体浑浊的情况。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是春节期间入住的，用热水洗澡时一直能闻到臭味，而冷水刚开始异味比较大，用了几个月以后变淡了一些，但是仍有怪味。 张先生表示，向物业反馈以后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水没有得到大量循环使用导致的，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居民吴先生也表示，家中水质浑浊，水体发臭，他和家人目前不敢入住。吴先生说，有关部门找了下原因，在小区管道外并没有任何问题。 小区居民孙女士告诉记者，她是第一个入住的业主，到现在已经有7、8个月了，也没见解决。孙女士刚入住的时候， 一个亲属洗完澡以后，发现银镯子上面镀了一层金色，而且闻到水里散发出来的臭味，查找原因时才知道水质有问题。 紫金一号院的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董女士表示，公司开发的是高端楼盘项目，听到业主反映小区供水有异味以后，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查看。董女士说，小区内的水体发臭主要是目前入住人数比较少，用水也比较少，而管道中存在微生物附着在管壁上，导致出现异味。董女士还说，曾经有其他开发商的项目存在同样的问题，一直冲洗了两年才消除。董女士表示，发现问题以后，开发商进行积极的处理，愿意为业主更换管道，目前已经更换了一部分，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董女士告诉记者，在换管道期间对业主造成的不便，我们愿意提供宾馆让业主住宿。 本台消息，近日备受大兴人期待的三大路口改造工程已经初见成效。这三大路口说的是经开府路、新华大街和新源大街。改造中，多数路口修建了右转分行道，完成以后可以有效地规范路口行车秩序，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次改造还新建了自行车停车场，将有效缓解自行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可以更好地保障市民的财产安全。改造工程同时拓宽了路旁的人行道路，特别是经开府路改造工程，将人行路扩宽到原来的绿化区里，来往的行人不用再担心炎热天气里没有阴凉了。 据了解，由于北京近期连降大雨，所以导致原本六月底就能完工的工期拖到现在，但是工人们都在努力赶工，市民将很快看到并且充分享受到改造完工后的便利，比如有开阔的绿荫大道，还有宽敞的停车场等各种设施，值得您的期待。北京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举报信箱5712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晚20点。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严瑞， 小记者陈梦强，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重大，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迎着风我们长大了，向着光我们飞翔，小黄毛呀领金条，奔向您那温暖怀抱。曾经的我们萌萌的，现在是意气风发，孩童变成了少年呀，朝着梦想扬帆。梦都已成为过去，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 老师谢谢了。 好，老师谢谢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北师大大兴附小六三班的同学们他们自己来创作的一首歌哈，叫做《老师谢谢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用手机放的这个伴奏音乐，然后孩子拿着话筒在我们的录播间来演唱的。今天呢，我们也把这几位主创请到了我们的录播间，他们是李徐皓月， 大家好。 王宇珍， 大家好啊。 王泽新， 这是我。 王怡飞， 大家好。 还有六三班的班主任李 欣 老 师， 欣欣老师。今天我们录播间好热闹啊啊！是我们因为一首歌，然后把你们请过来了。那咱们还是先从这首歌聊起。这首歌我听了，刚才大家也听了，旋律非常的优美。是咱们同学自己来创作的哈。然后其实这个内容主要是有关于咱们有关于六年的咱们的一个展望，对吧？我想问一下主创李徐皓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首歌呢？ 因为我跟写词的王宇珍是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很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六年了。然后在二三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哎，能不能在到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提了一嘴嘛，能不能写一首歌啊？然后呢，就这么快就到了六年级，也毕业了。然后这时候他就突然就写了一首毕业的小诗，因为他文采也很好。然后我就想，哎，能不能加点曲子，把它变成一首歌？然后也算是给我们带了我们六年的班主任欣欣老师的一个，献给他的一首歌，然后也算是我们两个人友谊的一个见证。然后就写出来的这首歌， 是他先写了一首诗，然后你就来编曲的。 我 看你们在歌词里还也聊到说，我们曾经是萌萌的，现在意气风发，孩童变成了少年呀，朝着梦想扬帆。那王宇珍，你在写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闪现了哪些画面？ 我就是那个写第一段的时候，我就想着，因为我是坐公交车上学嘛，然后呢离学校比较远，然后我就是写歌词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早上阳光明媚啊，然后呢还有点那个微风在吹，就是从耳边吹过，然后就想的是走着走着就快到学校了，然后呢就突然遇上了几个家离学校特别近的同学，比如说像那个王德新啊、李霄月呀，还有我们班的其他一些同学，然后那遇上之后互相打个招呼，然后就一块手拉手的一块进去了，有时候一大波同学五六个就一起进去，就觉得那样的话就不孤独了，因为有时候还能路上聊聊天呀，就增加彼此的感情嘛。 这个画面好丰富啊。 他述说了就是我们从一年级一直到现在的一切所有的变化。对， 你的编曲里用的是什么乐器？ 编曲里用了钢琴和吉他， 只用了这两种。 只有两种，但是他们加了比较多的那个音轨。对， 是完全你一个人来操作的，没有任何人帮助你。 没有。对，但是这个呢是我在我有个吉他老师那里上课，然后呢每节课他会教我一点关于编曲有关的，然后我就利用了这些小知识呢，就自己做了一首。我老师还说，我说你的能力还没有到能写一首歌，然后我说我就快毕业了，我就写一首嘛。我说以后我还会继续努力再写更好的。 那你这首歌写完之后给老师听，老师怎么说？对，教你吉他的老师他怎么说？ 他说我觉得你唱比你弹的好一百倍。然后打击我了。对呀，因为这个伴奏确实编的肯定是特别在专业领域上讲是不行的，一看就是业余同学业余小孩，但是在唱上面下点功夫就是会好一点。 那你自己怎么来评价你的编曲？ 我觉得得继续努力吧，因为现在考那个音乐附中，进去之后肯定还会学更多专业上面的一些硬知识，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实战经历，肯定会比现在好一百倍。 加油 加油。 哎，那王一菲和王泽鑫，你们是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 就是我们是在月月就是把这个曲子就是完全做好了之后，然后呢就是 放给我们听的。 对 对， 当时你们听了，你们什么感受？ 一个是挺惊讶的，是真的是发现这个天才在一边，对，在 受宠若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歌其实是挺让我们感动，毕竟我们也是一首就是一个六年同学去给我们做出来的，所以还会有比较深的感触。 我就是第一次看了这个歌的之后，就是听了李小野唱了之后，觉得李小野好伟大，他就只有12岁，然后就编了一首那么好的歌，然后还有王宇珍这个词写的太美了，然后就让人没有上过这个学的人，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就在脑海里就是想象了一片就是上学的情景，然后还有这个歌温藏了我们6年的情感，然后觉得特别感动， 觉得已经能把你们6年的情感都囊括在里面了。 对 对呀、 欣欣老师，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感慨。 脑海里的画面非常的丰富。第一个画面就是刚接他们的时候，他就是萌萌的，眼睛鼻子然后都拧在一起的小豆包，然后突然间啊，真的是意气风发，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每次和他们出去做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一出现，他们真的是迎着风冲过来的，然后我真的是这样，然后冲向怀抱。我觉得每一个画面感都很强，啊，不行了，说到这儿我就想哭。 他说冲向您的怀抱， 对，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每一次都是，每个孩子都向这边冲，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抱不住他们了。现在 很幸福 啊，对，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幸福。 对，歌词也很幸福，然后编曲也很幸福。他们太暖心了， 欣欣老师也是非常的感动，看得出来你们是一个非常的温馨的团结的，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班集体。欣欣老师，为了缓住你的情绪，咱们现在回忆一点，让他们有没有有没有6年来让你觉得生气的事情？ 太多了， 爆料 太多了，但每次 吐槽了呀， 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好可笑。小新同学呢？太讲话了，然后天天每天有其他的老师来找我说管你们小新同学，我说老师我真的在管，然后他也很可爱，他真的很想说。有的时候我还想我会不会批评的次数多，他不喜欢我了，我发现每次他对我都特别好。 王泽鑫，你为什么那么爱说话呢？ 特别爱讲话。 我天性吧，他们据说那个剖腹产的一般都比较毛躁。 那你应该不是。然后菲菲啊，菲菲有一次，她也是妈妈突然间不就是出去去学习，然后菲菲穿衣特别夸张。我说您爸爸，我菲菲爸爸不能这样穿衣服，他把那个去海边的那个热带风的那个吊带裙啊穿过来，然后菲菲觉得自己美美的，其实她长得确实很美美，但是衣服不是美美的。 你爸爸挺不靠谱的。这6年看来，欣欣老师有非常非常多的回忆。 对， 那这是欣欣老师的回忆，那你们呢？ 我个人就是说话会比较多嘛，就是比较频繁，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说话。 对，觉得就是说话觉得很舒服，就是我觉得我一听说话就会觉得很 憋屈 了， 憋的。 对，有的时候他偶尔会不说话，我觉得不是他了， 都是爱说话。 爱说话 、 也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偶尔就是爱说话，可能 对， 还有上课的时候画画。 在上课的时候画画。 因为我就是从小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就上课忍不住了，拿着笔什么拿个纸在那画画，然后呢 菲菲画画画的特别好， 没收了好几张。 真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让你们觉得特别开心的或者难忘的事情？ 难忘的。 这6年里，欣欣老师先说吧。 太多了。然后有一次5年级的时候，雨珍， 他 好长时间都没有来， 老师是 肺炎好长时间没有来，我们都特别想，突然间来了，就这几个孩子都疯了一样，就扑到他身上了。当时觉得哎呀，这个集体 真的是太团结太暖心了。然后王宇珍拿完东西又走了，我们觉得哎舍不得你。 然后我下周就那个跟医院商量好之后说，就是我可以提前出院，但是要每天晚上要记得输液，要输到晚上10点。 嗯，那次是病了多久啊？ 半个月吧。然后因为然后那会儿运动会也没赶上，然后我就有次我说去学校取作业，然后李秋华就拿着一个特别大的文件夹，然后里头呢就是写着各种同学们想对我说的话。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好感动。虽说里头有几个很坑人的，比如说那个臧文博给我写的说鞋妈你快回来还等着抄题呢什么的。反正 逗你开心呢， 真的很暖心。我想自己生病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身边不仅还有家人关心我，然后还有30多个同学就都在关心我。我就觉得这63班好温暖呀，不应该53班好温暖。 那时候是5年级。 对，5年级。然后我继续往前再倒一下哈。王泽鑫，王鑫妈妈生了个宝宝，就是她的小妹妹，叫开心。然后那段时间妈妈没有跟我说，我就觉得王泽鑫的话比平时多太多了。我烦死了。 我觉得应该是少啊。 没有多，比平时更多，然后天天受老师批评。然后他小新同学有一天哭了，然后那天找了妈妈说，哎呀我们生二胎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然后我想哎呀这个孩子我不能再批评他了，我觉得他可能关注点不在这里，他需要我们关注他。 你还会哭？ 但是那个时候开始他成长也特别的快，然后关心同学，然后帮助周围的人，包括和同学的交流也多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在想，可能爸爸妈妈关注度被评分了之后，他需要自己成长，他成长得特别快，后期被选为了中队长，然后帮助同学组织活动。我感觉很骄傲， 中队长大人。 那你们现在毕业了，你们有没有想对老师对学校说的话？ 我想说就是欣欣老师，您用您最宝贵的青春然后来陪伴我们，换来我们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 谢谢。然后我就想对老师说3个字，老师我爱你。 王宇珍，你的文采那么好，你应该来一首诗或者什么。 对，真喜欢。校园里的花静静的开了，五月它静静的谢了，那一簇一簇的杏花，一朵一朵桃花，见证了无数的孩童们从懵懂到意气风发。曾经我们在杏树下摘过杏果吃，那甘甜的滋味呢，至今使我难忘。今年你可能还有结出的果实，但是树下摇杏的那些少年不是我们，然后呢，也不是一个爱学生的老师。 新老师，您其实是我这个在小学生涯里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您虽然有的时候很，就是有的时候会凶，有的时候会对我们发脾气，但是其实就是当一切都走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所以就是你就管就好了。 王泽鑫看来没少受批评啊。 都是因为话多嘛。 比如说如果把我们这些同学比作成是正在远航的船只，那您就是岸上给我们指引道路的灯塔。对，然后我觉得您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头回头来一看都发现对我们有用，都是在我们成长中的补给，就是让我们才变得如此的茁壮，如此就是成长到了现在啊。我觉得谢谢您。 谢谢。 那最后我们请欣欣老师再跟同学们再说一句吧。 希望他们不管走到哪里还是同心共进，展翅高飞，飞到更远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想想曾经我那么严厉的对你们，你们都挺过来了，走得那么好，前方还有什么路能阻挡你们呢？ 没有。 继续加油吧，少年。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回来看我。 谢谢老师。 我们永远爱你。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圆圆、季时梦编辑，刘霞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